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的心结是解开了还是没有解开，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展昭只知道眼前的端木眼中看得很清楚，心里透亮如镜。端木懂得什么叫时过境迁，懂得要放手，懂得要离开。有些心结是死结，久结不开会作茧自缚，但有些心结却能开出花来。何必一定要解，何必一定要忘记呢？展昭紧走两步，稳稳扶住他， 一路往西。 嗯。于是一路向西，守城兵卫也不敢多问，主将既至，慌忙放行。一出安邑，夜色携着苍茫，和着风声来迎。先时端木翠跳了一阵，走了一阵，后来累了，展昭扶他慢慢走，再后来他实在走不动了，改由展昭背他。他手臂环住展昭的脖颈，附在展昭耳边低声同他说话，后来忽然倦意袭来，说了一声 展昭，我困了。 他没听清展昭在说什么，眼皮就合上了，似乎只睡了一小会儿，就感到展昭在唤他。 端木，醒醒。 嗯，什么？ 甫一睁眼便是万道金光，端木翠被刺得睁不开眼睛。展昭轻轻把手附在他目上，说道： 尘渊日出了。 他嗯了一声，待得目力适应后，方才拿开展昭的手。那里他们离开的方向，一轮巨大红日渐渐自地平线下升起，这红日大得让人啧舌，几乎占据了东面的半个天空，赤焰张聚，金光到处，本该是一片光耀，偏最东面的地方似是打翻了燕墨般阴开一团，这墨色渐渐扩大，迅速蔓延，那样一个广袤世界，喧嚣人间，随着这金光起落，城楼、军营、山川、碧水、老树渐自毁弃，天空陷落，土地崩塌，烟尘起落处尽数化作了灰烬，人世崩塌，惊心动魄，但又何其壮观。与眼前所见相比，什么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，什么长河落日、大漠孤烟，统统算作小儿科。那根拐杖既是沉冤之物，亦是留之不住。杖身上展昭的笑脸顿作挥散，沉冤依托于端木翠对济世之事的心结而存在。你既决意不再单留挂念，我也无谓再留，倒是颇有几分你既无心我便休的傲骨。孝文有为一人而倾城，今次为了端木翠倾覆了一方世界。展昭尚未从震撼中回过神来，身周已尽数化作飞灰，风急且笑，目几不能睁。混沌之中，端木翠低声道： 展昭，我们回去了。 展昭伸手与他交握，刹那间天旋地转，身如片叶入湍流，片刻功夫风息气定，睁眼看时已在明道。与方才所立相比，明道算是异常安静了，赤焰已歇，风焰已闭，四壁渐渐挂下冰凌。温姑尾鱼静静坐于当地，双目闭合，面上一层薄薄寒霜，似是睡着了。展昭屈身去探他鼻息，而后对着端木翠摇了摇头。端木翠极低地叹了口气，将目光转向甬道入口，那里有几道曙光上下浮游，未曾退却，见两人现身顿时雀跃，似是召唤二人快走。明道之内寒气上涌，冰风只在须臾，展昭赶紧拉住端木翠 走。 于是曙光在前，两人坠后，一路急奔，出口处幽光烁烁，愈来愈近。一步迈出，尚未看清眼前事物， 一柄扫帚当头砸下。 孽障还敢来，打不死你！ 展昭第一反应是想一脚踹过去，听声音耳熟，心中咯噔一声，拉着端木翠往旁边一闪，一扫帚扑了个空，来人毫不气馁，转了一个身，扫帚又高高举起，然后三人面面相觑，没动静了。半晌，公孙策咳了两声，很是镇定地把扫帚掉了个个，刷刷扫了两下地，不紧不慢地道：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 开封府夜后院素来是下人们忙碌扰攘的地方，此刻也安静的像是在沉睡。灶房的门扇虚掩，公孙策坐在泥炉旁，手上的卷册书页微微泛黄，泥炉上模样笨拙的砂锅正突突突冒着热气，汤药的味道越来越浓，门扇发出滋呀一声响，烛光有了轻微的明暗变化。公孙策下意识看向门口，面上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忙站起身来。 大人，你怎么？ 包拯略显疲惫的脸上露出宽厚的笑意来，示意公孙策坐下。公孙策有些局促，但还是坐回泥炉旁的凳子上，对面还有一张矮凳。公孙策心中转开奇怪的念头， 大人也会落座吗？ 印象中包大人从来都是正襟危坐，或临堂审案，或评级简书，这样矮矮的凳子是庄户人家闲话家常时坐的，非但没什么仪态可言，反称得上是不登大雅之堂了。大人会坐下吗？公孙策这么想着，包拯已经坐下了，长服的前襟随意撩在一旁，坐得很自然，像是素日里坐惯的。 我实在是想得太多了，大人深夜前来是要说什么事呢？ 公孙策仔细地回忆起这一日，稀松平常无甚不同，大人下朝归来便一直在书房翻检卷宗，神色平和，用膳饮茶一如往日，有什么事是一定要找他说的，还要留到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这么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是不合时宜的地方。 汤药是给展护卫的？ 是。 公孙策的目光极快掠过放在一旁的卷册。 展护卫这阵子身子不好，日间翻了几卷医书，得了些滋补的方子拿来试试。 近日有宣平的消息过来。 宣平？ 公孙策微微一怔，下意识坐直了身子，离开宣平已有数日，牵挂不减，听到宣平之名自是不同。 圣上褒奖了庞太师，说是太师进退得法，行止有度，令行禁止，使得宣平之意一朝缓解。 公孙策微笑不置一词。 派往宣平的人回来报说，当地百姓感念庞太师和圣上的恩德，捐了一座功德碑，碑前香火昼夜不息，为太师和圣上祈福祈佑之人络绎不绝。 民心最是淳朴，没有人知道天子是因为夜半先帝的托梦，冷汗涔涔，夜不能寐，急下手令要庞太师救城。他们只知道最最绝望无助的档口，城门大开，如同为他们铺开一条生路，庞太师骑着高头大马，仿佛神奇降临般带天子宣召，同时带来了开封最好的12名大夫，以解宣平之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。